这个都端着冲锋枪往上冲，突然来一个拿着长矛盾牌远古人打扮，你那受得了吗？那么李白的这个剑招里边就出现了这个问题，突然有这么一招醉剑，使瑞达措手不及。因为谁让你想偷人家这玩意儿呢？瑞达跟李白打仗交手的时候，就因为想偷李白的这个无极剑谱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并不是全神贯注的在跟李白交手，而是在全神贯注的心思都在他招数。哦，这招他是这么使出来的，哦，这招还这么来着，哎呀，这招和那招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。好，他没拆明白，那就是李白运用的技巧不够。哎呀，这招是这么个意思，你看他这个。所以呀、啊，这抛剑掌一出现，李白把剑扔给他，他用手一接，结果李白底下一个夜里苍花，这掌打在了瑞达身上，险一些坐在台板上，和尚脸都绿了，弥陀佛，败了就败了，毕竟是大家李白，贫僧此羞辱必报，不过不是在你的身上。和尚这话什么意思？太深奥了。我今天被羞辱到这儿了，这个羞辱我必报，不过不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毕竟年轻。真要是实打实的打，我要是不想偷着学你这玩意儿，我几下就能把你凿巴在这儿。但是我今天败了，败了我怎么能把这脸转回来呀、啊？那只有找你师父。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，我把他约个地方，把天下群雄都找去，我们两个当场较量。哎，我就要把你燕影打趴在地，这脸一下就找回来了。你徒弟算啥呀？把你师傅揍了，对吧？另外，和尚又点点头。我回去把你这无极剑谱，我就学这么几招，好好研究研究。我就拿你这无极剑。对付你燕影燕飞来，刚要走，台底下蹭蹭蹭蹦上四五个来。这四五个呀，哪个都不是白给，那都是武林当中啊标过名、挂过号、撑过脑袋、蹬过腿儿、有头有脸的，都是万圣堂的一些成名弟子。干什么来了？找李白晦气来了。你这什么乱七八糟招数啊？你打打的突然把兵刃扔给人家了，好家使我们三堂主当场受辱，我们不服。李白拉家伙给你整他，你小哪儿的？你不就青莲乡来的？怎么的你啊？和你俩脑袋呀，来来来，嘡啷嘡啷嘡啷，兵刃全拉出来了，真就不服啊。打了打了，突然来这么一邪招，你端给人一脚，人家闪过去了，你一掉屁股用屁崩人家，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呼啦朝把李白围上，都要跟李白玩命。那么大的瑞达趴着呢，人家门人弟子能干吗？真要是你用啊精彩绝伦的功夫把瑞达打趴那儿，大伙儿也服气。就这家伙啊，剑扔给你，随后给你一掌，这底下门人不干了。瑞达一瞪眼珠子，弥陀佛，师兄，尔等退下，休要啰嗦。李白乃人中之杰，你等非他对手。你看，就即便你能打过李白，人家瑞达对李白没有什么人中之杰，李白是个君子。今日之败，在家心甘情愿，你等不可造次，退下。大伙儿傻了，退下去了。瑞达点点头，飘身行而走。走了，哇！台上台下呀，欢呼皆动，特别是一股烟无奈，噌就蹦上来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师叔啊，啊，你来人家还了得 啊，哎呀，师叔啊，你这今天这儿掌打瑞达，你可天下成了大名了，这真不假。一股烟无奈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马上就传出去了，各武林门派呀、啊、说了不得了，后起之秀叫李白的。这个李白把瑞达给揍，那打的是武林当中一杆大旗呀、啊，咔嚓就把这旗杆给撅折了，这叫一掌成名啊！啊，一掌成名，就这一掌就成了名了。那明星大腕不一夜成名吗？还有中国好声音也好是吧？方方面面的是吧？人家那叫一首歌成名，一夜成名。李白这一掌就成了名了。大清河，哎，大伙簇拥着李白到周家，准备大排宴宴，来了不少英雄啊，好几十号啊。这时节，外边把门进来，说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派儿子来请大伙过府饮宴，把儿子派来了，披风刀柳屠龙，刘老大代表家父请李公子还有师叔一干人等到英雄馆。柳洪成英雄馆馆长啊，这次的主办单位是吧，这请大伙吃饭，大排宴宴的英雄馆呢、啊。柳洪成当面就说了，一来庆贺给李白这武林当中后起之秀，你把瑞达给揍了啊，哎呀，第二咱们老哥几个聚在一起好好畅饮几杯，武林当中能出现李白这样的人物，大伙感觉到高兴，那这里边的人也太多了，什么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、一五烟无奈，还有那白面，白面回来了，人家安安稳稳的把他放回来了，白面还挺高兴，回来了，哎，他们虐待你没有啊？在那里头一点也没虐待，每天都是八菜一汤啊、哦，八菜一汤啊，这么好我也去，好嘛？还有什么好斗金鸡、贺天雷、展翅大鹏、李朝阳、草上飞狐、必胜方，一干人等。大伙围在一起，柳洪图格外高兴，老头美然侠呀，怎么美然侠呀，胡子好看，另外老柳家这哥几个也厉害呀，柳洪图共计有四儿一女，老大就是披风刀柳屠龙，老二霸王枪柳屠虎，老三铁链锤柳屠熊，老四是虎头钩柳屠豹。特别是柳洪图有这么一个女儿叫笑面嫦娥柳艳阳，这柳艳阳啊今年不到20岁，长得非常漂亮，笑面嫦娥嘛。上次李白在英雄馆喝酒的时候，柳艳阳就在后边偷偷窥视李白，而这次人老柳头大大方方把四儿一女全叫出来了，跟众群侠见面。这里边像杜大盼呢、啊、周天远呢、啊、都是武林英雄馆的常客。说这武林英雄馆是干嘛的？这英雄馆呢有两种，一种英雄馆呢是私立的，就是自己成立的，那叫武馆，教武术，教徒弟，教学员，但也挂一个英雄馆的名字，是未来出英雄。那么开英雄馆那位呢，是靠自己功夫吃饭，哎，广招学员，就等于现在武校吧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但柳洪图这种英雄馆可就不一样了，柳洪图这种英雄馆全国大概有5个，就5-6个是武林界公认的，就是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这些门派们，哎，承认你为英雄馆。这个英雄馆是各武术门派啊还赞助，还给拿钱，英雄馆每年得举办点活动啊，召开比武大会，哎，这个另外有什么是是非非啦，英雄馆还可以给你做调解作用，就是一个协会形式。所以柳洪图这个英雄馆那是得到武林界公认，各门派每年都给人拿钱，柳洪图每年都得搞点活动， 是吧？什么新秀大赛呀，什么暑天这个拳击自由搏击大赛呀，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个武林的体育盛会啊，是吧？什么短跑啊、田径啊，啊，这个武林的奥林匹克那年都没这个。反正总而言之，人家这个会馆呢是搞活动的，这都是武行人，所以像杜大盘他们总来。哎，今天人家柳宏图大牌宴宴招待这些人，主要大家也看出就是为李白。李白在当场非常谦虚，但能喝，而且酒量可真能喝，喝而不醉，谈吐文雅，非常有身份，不由得柳宏图啊暗中点头。另外柳宏图那四个儿子对李白好像也很恭敬，特别是那姑娘柳艳阳啊，拿眼老溜这李白，大伙都是老江湖啊，谁不明白，特别一股烟无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有事儿，这是平白无故的就请我们喝酒，英雄馆馆长，哎，柳宏图，美髯公、美髯侠，有名的小抠，是不是啊？他一般的轻易不请别人吃饭，这今天怎么这请吃饭，然后把姑娘儿子都叫出来，老头对着李白，好家伙，就像那个老丈人相姑爷似的，是不是？另外那姑娘眉来眼去的，哎，但我师叔，好家伙啊，我师叔行啊，哎，脸也不变色，心也不跳，那眼睛也不往姑娘那边溜，好家伙，哎，这要出事儿，老少英雄都看出来了。这酒喝完了，柳宏图告诉大家谁别走，英雄馆有的是住处，因为他是英雄馆，就是武林界的一个机构，后边的房子有多少百间呢？你凡是武林的，你没吃饭到这儿，你可以吃饭，免费的；没地方住，你可以住，是吧？大宾馆一样，大伙就住在英雄馆里。主要还合计一个事儿，因为在吃饭的时候，柳宏图就提出来了，说再过几天呢，就是峨眉剑客啊，澹台飞鹰老人家的100岁大寿，那咱们得必须庆贺，好好给操办。过几天就是。那么咱们怎么去呢？大伙儿一起去，各备各的礼物，大伙儿都同意了，就商量好了明天早晨就动身，要不然这时间就来不及了。给这儿走还得到这个仁寿县，在仁寿县那儿完了够奔峨眉山，因为仁寿县马守义啊，那也得带上他。大伙儿都合计完了，这一队伍20-30号啊，这合计完了各备各的礼物，明天早晨准备启程。李白呢喝了点酒，跟他住在一个屋的是无奈，无奈早就睡着了，白面回来了，跟这无奈多喝了几杯，白面也找个地方睡去了。李白睡不着，起来之后找躺酒又喝了一会儿，喝完之后刚要躺下，哎，外边有人说话，请问您休息了吗？哟，外边传来了女子的声音，这声音还不是燕语莺声，说得很平静但很大气。李白就出来了，一看，嚯，大月亮地儿站一姑娘，这就武馆后院啊，天上银河耿耿，万籁无声啊，一轮明月高挂在空中，月光下站一姑娘，打一灯笼，谁呀？笑面嫦娥柳艳阳，姑娘面带笑容，很是大方，哎，微微给李白见了一下礼，打扰了，深夜来此，因九牧公子剑法高明，我想跟您讨教几招，学习学习。这说的多谦虚啊，说这深更半夜这么大姑娘跑来，这能行吗？啊，人家是武行当中人，你看咱们老百姓啊，家里过日子那个什么大姑家闺秀啊，啊，说这个挨一蹭秀位是小姐呀，这方方面面的礼数多，人武林当中那个没那个，男女称兄道弟，练武的武行嘛，是吧？你这样如果平常过日子的家庭，半夜大姑娘来找人家，那不行。那该犯说的了，这个来学习武功很正常，

再一抬头，月亮门那儿，姑娘一闪身没了。哎呦，李白站这儿就纳闷了，这怎么深更半夜跑着来，非要跟我交流这么几招？随后，这个绢帕又掉在地上。赵师说：“这玩意儿不能轻易掉在地上。那过去那个姑娘那个绢帕呀，那随身携带的东西啊，很珍贵。一般在怀里头啊，内兜里边，这怎么掉下来了？”李白多聪明啊！李白不是二，马上就明白了，为啥深更半夜跑着来跟我比武啊？就是为了掉这个绢帕。为啥把这绢帕掉到这儿啊？就是让我捡着。为啥让我捡住？就是让我追他。为啥让我追他？就是还给他。还给他，那俩人那不就得唠两句吗？是吧？那就是加深彼此的印象。通过这个绢帕，姑娘就说：“哎呀，哥，我非常感谢你呀、啊。那个，你看咱俩说喝点是吧？弄两瓶啤的，行？哎，你看这不就完了吗？”可李白呀，李白有李白的想法。李白虽说是武林当中人，剑术极高，但是他是个文人，他是个诗人，他有他的浪漫情怀，他不愿意自己那个媳妇儿杀杀打打的舞刀弄剑的。李白心目中所追求的姑娘是舞文弄墨，这是他心中的媳妇儿。李白一琢磨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绢帕掉到这儿了，我还给他，还给他，这话就多了。可不还，捡着人这东西了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身后有人吱声。你想院当中这么大，那里边那一捂烟无奈，他能睡得着吗？师叔怎么了？无奈出来了，他的双鞋。哦，无奈 啊没什么，来来来，你进屋。俩人进屋，李白把这绢帕递给了无奈。这不是柳艳阳姑娘来，想跟我交流几招，可我们俩这儿一比划一打一动手啊，姑娘把绢帕掉在地上了。无奈，麻烦你给我送回去。你就说捡着了啊，这个我让你给送回去。啊！喵！呀，把李白吓一跳，这什么叫唤呢？哎呀，师叔啊，你这脑袋肯定是有包了。我怎么脑袋有包了呢？要不然就是有病了。怎么的？人家这姑娘是故意的，这是向你示爱，明白吗？他怎么没找我打呢？他怎么没把绢帕掉在我跟前呢？对不对？人家这是找茬，就想通过这个跟你继续交往。我明白，你必须送回去，明白吧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无奈明白了，师叔不得意这女的。哎呀，你看这姑娘长得啊，笑面嫦娥，柳艳阳，多漂亮啊！师叔，你别说别的啊，送回去，行，完成任务。那就今天送吗？这都大半夜的，我敲人门送一手绢干嘛呢？明天早晨怎么样？我找一没人地方，这事儿也不张扬。师叔，您的心思我明白了。好了，那就睡觉吧。俩人就睡了。早晨起来呀，这就得赶路啊，20多号啊，包括美髯公柳红城带着四儿一女，还有这边杜大盼、周天远，哎，徒弟们20几位，骑着马够奔峨眉山前去给峨眉老人上寿。早晨起来这就吃饭，这无奈一股烟耍的没人注意，找着没人地方跟这姑娘柳艳阳见面了。哎呀，柳姑娘，嘿嘿啊，吴英雄有事儿吗？哎，我不是什么英雄，嘿嘿，这个您对我太客气了。这不昨天你跟我师叔俩比武切磋武学较量嘛，也不是较量，是吧？互相探讨嘛。你说现在这个时间这么紧，对不对？这晚上探讨是对的，夜深人静啊，这心思呢还都在这武学上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俩下一交手啊，有手绢，您这手绢掉地上了，我师叔捡着了。这无奈呀、啊、心里头不得劲儿，这姑娘这么好追求我师叔，我师叔不干， 那你说我直接说我师叔告把手绢还给你，那姑娘心凉半截啊，对不对？那心情多不好啊，那心情不好那就影响食欲，你影响食欲肠功能紊乱，肠功能一紊乱，万一得个结肠炎呐、肠炎什么的，是吧？完了姑娘渐渐就消瘦，一消瘦营养不良，一营养不良再缺钙，嗨，你反总而言之啊，无奈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他一想，行了，我别把这事儿说绝了，哎，我安慰姑娘几句，就让她似有似无，还似动，还似不动，而让你雾里看花，迷迷糊糊，水中望月，玄玄乎乎，哎，这就行了。所以他这个话一说出去，这姑娘差点没气死。哎呀，我师叔捡着您这手绢儿，你说我师叔捡着您这手绢儿，手捧子啊，怕掉了，搁到桌子上，怕风吹跑了，是左放也不是，右放也不是，搁脑袋顶了吧也不是，揣兜里头还怕弄脏了。哎呀，把我师叔折腾这一宿没睡着啊，还怕别人偷走啊，那对不起姑娘，所以我师叔折腾一夜。哎，俩眼通红，有什么宝剑拉出来，围外头绕一圈，怕有人把您这手绢偷走。实在我师叔折腾不动了，折腾的筋疲力尽的，才把手绢交给我，说你把他给送回去吧，我折腾不起了我呀。这姑娘一听把这手绢拿过来，巴嗒巴嗒嘴，心中想，这无奈说了半天说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这脸红了，那你师叔还说别的了吗？我师叔说了，哎呀，这手绢要命啊啊啊！不是，这手绢啊太香了，不对，这手绢，我师叔说你给送回去吧，还是你给送回去啊？哎呀，柳艳阳啊，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，不知道这无奈要表述什么，不知道李白什么想法，把手绢揣在兜里头，看了眼无奈，无奈看了眼姑娘，哎呀，我师叔反是那，我师叔人长得漂亮那啊，动作也漂亮，剑法也漂亮，诗词歌赋做的也漂亮，那真是大才子啊，天下之大才子，这个大才子捡着手绢，哎，行了，我不说别的了，那个。柳姑娘，走，咱们出发。这20多号就由打成都府出来了，第一站得先到仁寿县，到马守义家去聚齐，然后马守义一起跟走。这一路上啊，这姑娘柳艳阳就仔细看李白，有时用眼睛瞄着李白，他看李白注没注意到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李白是不是看自己？你看这搞对象就等个事儿嘛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有的那个女的啊，你看看那男的，总看，那就说明他心中有意。那个女的发现这个男的老用眼睛瞄自己，那就是对自己有意。可李白这一路上跟大家是谈笑风生，没有看柳艳阳一眼，说这是李白怎么事儿？李白，我说过，姑娘不是李白心中的那位姑娘，李白喜欢舞文弄墨啊，弹诗，哎，抚琴，喝点小酒，俩人写书法，哎，就一点武功别会，你俩人都是练武的，在江湖上行走如黑海行船，随时会碰上无情暗礁，两口都干这个的，哎，非打架不可，因为两口子最好比如同行，那有不少那样的，两口都是演员，都是电影演员，好家伙，闹分离了，两口都唱戏的，两口子都是，反这么说吧，同行是冤家啊，也体现在两口子身上，所以李白不想这个在柳艳阳身上让姑娘产生什么误会，所以没看柳艳阳一眼。但是无奈这心里头一股烟啊，老觉得不得劲儿， 你看人家这姑娘对你这么老示爱，你说我师叔李白老不接招，哎呀，你说这姑娘这么好个姑娘，是不是我得安慰安慰她。所以这无奈呀、啊、给闹出点事儿来。怎么的？他老往上添油，想让这个爱情的火燃烧起来。那个柳姑娘啊，哎，什么事儿都别着急呀、啊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。我告诉你呀、啊、柳姑娘，你别看有的那个男的他不看你，他搁心里看。你看有那个男的表面上不惦记你，他搁心里惦记你。有的那个男的你看看，哎呀，一点都不跟你说话啊，甚至躲着你，那就说明他心里有你。 为什么 他才躲着你啊？他心里没你他躲你干嘛呀？他心里有你他才躲你。他因为他这个得有过程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无奈老是用这话语让姑娘对李白有一线希望。简短解说吧，这就到了仁寿了。到了仁寿县，到了马首一家，这到这儿呢，大伙就跟到家一样啊。马首一热情款待，特别是那马金花，马首一的姑娘，一看自己未婚丈夫也来了，谁呀？白面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样这两天呢？好，可好了。那有醋没？给我拿点醋来。哎呀，我说你身体怎么样？好，我要不吃醋，身体就闹病，好吗？俩人在那儿谈唠的可好了，大伙摆上酒宴，正吃喝子，外头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了五六十号啊。首先进来的是县里的衙门，衙门后边跟的就是仁寿县县太爷。大伙一看县太来了，起身吧，因为这些英雄豪杰抓这三小，抓这法信法环，都是给这仁寿县卖的力气，所以这县太爷啊见着这些人格外客气。哎呀，各位英雄啊，快，今日我来呀、啊有大事相上。不光我来了，成都太守叶炳南叶大人马上就到。啊，哎呀，成都太守啊，这一方诸侯一个样啊，整个这方全归人家管，太守那级别可就大了。不大一会儿外边喊上了，太守大人到，众群雄都得出去迎接啊。这太守来跟县太爷来不一样，人家先派这五六十人来把这个宅子左右都给封上了啊，街道都戒严了，八抬大轿往下一放，叶炳南下的轿。这个叶炳南是个大文人，官拜成都太守，为官很是清廉，四十来岁，满脸正气，和众群雄见面很是客气，大伙众星捧月一样，在这个仁寿县县太爷的陪同下，叶大人到了大堂。哎呦，你们正在吃饭呢、来来来来，本官也饿了，坐下边吃边聊。哎呦，大伙心里头这感动啊，这么大个官啊，太没架子了，太饿了，我这风尘仆仆赶来，各位就是为了追你们呐。追我们干嘛呀？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呀，心暗想，我们跟官府极少打交道啊，怎么出现这个事儿呢？啊，这太守来追我们来了，坐这儿就吃。大伙客客气气给叶大人倒酒，叶大人和盘托出，就把来的事儿说了。怎么事儿啊？前文书我说了，抓住了法信法环，李白等人把三小也抓住了，这是两个恶僧啊，祸害一方，糟蹋百姓，窝不住。三小哎奸淫妇女，先奸后杀，就把这五个罪大恶极的人让李白等人抓住，交给仁寿县。后来仁寿把这几个人押到了 成都大牢。这铁证如山，是吧？先是抓住的这个法信，李白不在台上抓住个法环吗？所以这五个罪大恶极的都给凑齐了，铁证如山，押到死囚大牢。可万没想到，就在前天，有人把这五个罪大恶极的人给救走了。就瞪眼珠子在这死囚大牢里把人弄走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牢房天窗给弄开了，那个天窗离那个地面那么高，五个大活人用什么手段给救走的，怎么把人弄出去的，森严壁垒呀、啊、那墙都很高啊，这座大监狱插翅你都难飞。结果这五个人没了，赶紧禀报叶炳南。另外救人这个人艺高人胆大，胆儿太肥了，在墙上还留了几句话。这几句话怎么写的呢？是秋风扫落叶，云飞万重山，天高皇帝远，到此游一番，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。就留了这么几句话，叶炳南叶大人怎么看这首诗也看不明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把仁寿县的县太爷赶紧找来。俩人一商量，哎呀，仁寿县县太爷就说了，这个李白呀、啊、就在成都，在这儿标明挂号呢，台上练武呢。这个李白是一个青年侠士，是这么回事。仁寿县如何抓住三小啊，如何抓住了法信，如何在台上抓到了法环，把他交给了咱们衙门。这人是一个走得正行得端的人物，那为什么救走这几个贼的人留下这首诗的后边写李白来拜山？可能啊，是因为李白把这些人抓住了，那么势必得罪了这几个人后边的靠山。把人救走之后，你要想救这几个人，你让李白来。那这个事儿，这是江湖当中的事儿啊，大人，咱们就得找李白呀、啊。那李白在哪里？赶紧找。这一找，英雄馆一打听，到老周家一打听，说李白他妈刚走，够奔峨眉山。这第一站是马首义家，哎呀，叶炳南叶的人下了令子追，这就追来了。这一路上叶大人可琢磨，人家李白是为咱们出力，为民除害，是吧？现在这个人被救走了，那这个人呢，把这几个恶人救走之后，让李白来拜山，咱们没办法，只有找李白，那是求人李白帮忙。就是因为抓贼归案这事儿属于官府，不归人李白，人家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咱们。所以到这叶炳南非常客气，由头到尾的把这些事儿跟众位群凶，什么周天远、杜大盼、马守义、李白一干人等，还有柳洪城，都说了一遍。随后拿出这张纸来，他说，我在这个墙上把这首诗啊抄下来了，我怎么看都看不懂，你们看一看这是谁干的。老英雄柳洪城把这张纸拿过来，李白也凑过来了。秋风扫落叶，云飞万重山，天高皇帝远，到此游一番，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。看到这几个字，柳洪城一缕海下胡须，啊，莫非是他？